国际足联网站、欧洲媒体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我国女足队在国际足联2016年20岁以下女足世界杯赛上战胜所有交锋的球队，荣获冠军的消息。